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伴，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伴，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节目开场，我们听到的是1985年的一首老歌，谭咏麟所演唱的《朋友》，这是同年的电影《龙兄虎弟》的主题曲，收录在谭咏麟在那一年所发行的专辑《暴风女神》里面，向雪怀作词，秦泽广明作曲，相当经典好听的老歌。不过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想跟你回到今天的音乐主题《朋友》上来。我们在前面就说到了，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跟王平一样，小时候就听过父母说要跟班里谁谁谁学习好的同学玩，你不能跟谁谁玩，因为他太调皮捣蛋，学习又差。这大概就是父母最初怕我们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吧。讲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个说法，就是你仔细观察和你走得比较近的六个朋友他们的收入，然后加起来再取一个平均值，大概就是你自己的收入了。虽然不一定准确，但也一定有踪迹可寻。我们时常可以听到这样的一句鸡汤，说战胜自己，你就战胜了全世界。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谈何战胜？其实我觉得也很简单，你回过头看看你身边的朋友，我觉得八九不离十，大概也就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那句老话，物以类聚，人与群分，一定是有它的道理。你是什么样的人，自然就会有什么样的朋友。人说投资有风险，交友又何尝不是呢？所以都得谨慎。只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谭校长的像我这样的朋友。 世界越来越 中，记得最后还有像我这样的朋友。多久爱过的老歌，你能记得的有几首？交过的朋友在你生命中，知心的人有几个？我怎么能够让你孤独的这样怎么能够让你无助地望着我？多少的情感，多少的自尊，你的色泪中有我。这世界越来越多的陷阱，越来越浓的感情，当你全部都失落，也从不退缩。越来越多的包袱，无能丢的是朋友，当你陷入绝望中，记得最后还有我这样的朋友。这世界越来越多的陷阱，越来越浓的感情，让你全部都失落，也从不退缩。越来越多的包袱，丢的是朋友，当你陷入绝望中，记得最后还有像我这样的朋友。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们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说。88年，谭咏麟有推出两张专辑，得到了很不错的反响。为了保持在国语唱片市场上的这个优势，谭咏麟又在89年推出了一张《像我这样的朋友》，而刚刚我们在前面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同名主打歌曲。这首歌也是电影《至尊无上》的主题曲，作词作曲梁宏志。想来，这旋律如此温柔，歌词如此贴心，也就不奇怪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苏云，《知音》。 山青青，水碧碧，高山流水 和钟子期的故事。相传俞伯牙比较擅长弹琴，钟子期呢就善于听这个琴。伯牙每次想到什么，那钟子期都能够从他的琴声当中领会到他所想到的一切。子期死后，伯牙再不弹琴，因为他觉得再没有知音的人。两位知音的友谊感动了后人，直到今天人们常用知音这两个字来形容朋友之间的情谊。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知音是南京籍歌手苏云所演唱的版本，他的原唱是李谷一老师1981年为同名电影所配唱的插曲。而我个人觉得这首歌在电影里面更多的是在演唱小凤仙对蔡锷的爱情。歌里有唱，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但愿收音前的朋友都能够在你自己的人生旅途当中找到知己和知音，那种看了一眼，甚至是单单听他的呼吸、表情，或者是他的脚步声，你就知道他的心情状况的指引。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锦绣儿重唱所演唱的《情比姐妹深》。 听完这首《情比姐妹深》之后，我想跟你聊聊女生之间的友情。这个话题其实很敏感，一不小心就会得罪很多女性朋友。女性之间的友谊可以很简单，可以因为相同的衣服、饰品、经历，然后就站在了同一战线，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当然反之，也可能会因为一言不合而绝交。而我这些经验大部分来源于我身边的那些女同胞们，当然也有小说、电视剧还有电影。印象最为深刻的，我想你可能看过电影《七月与安生》。当然我也知道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那样，但它一定代表很多人。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听更欢快的歌，姐妹们的聚会。我觉得就是去年你曾经以为走不出的日子，没想到不知不觉中也都熬了过来。人生本来就是在喜怒哀乐间走走停停，所以才叫无常。未来的365天，我不知道你我又会遇见什么，但是我晓得阳光那么好，别辜负今天。马上就到2018年的春节了，在这里，王婷给各位拜个早年，祝福大家在狗年旺旺旺。 每个周末的早晨，都期待着与电影音乐的邂逅，回忆一幕幕浮现，才知道这部电影一直感动着我。电影中的世界不为谁而改变，却融入我的生活。每周六日7点到8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月影留声。

你想要的爱的就去追，就去做。 所演唱的好酒好肉好朋友，我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突然想邀35好友去喝两杯撸个串饿了，真的有点饿。好，说完女生之间的友谊之后，想要继续跟你来聊聊男人之间的友情。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来自于深圳的网友，他的网名叫做小白很乖是我，就写了一段有关于男人女人之间的友谊很有意思的一段文字，想要跟你一起来分享。他说，女人之间的友谊我觉得要比男人脆弱，男人容易起冲突，吵架打架都不奇怪，但是吵完打完事后他们还可以做朋友。女人嘛，心思比较复杂，平时都是一副相互恭维的样子，实际上是不是真心希望对方好，我持保留意见，暗地里较劲儿多了去了。女人最私密的、最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事情，多半都是从她闺蜜那里传出去的。虽然男人们平时看起来像酒肉朋友，但是他们真当朋友出事儿的时候，两肋插刀的还真不少。可是女人平时看起来那么黏糊，一旦出事儿，也就是嘴巴上义愤填膺，付出实际行动帮助的没多少个。对待朋友的方式也可以看出男人对待爱情的态度。男人喜欢行动，女人喜欢说，男人用行动来谈恋爱，女人用耳朵在谈恋爱。是不是说的蛮有道理的？但是好像也有一些偏颇。好了，不扯那么多，我们来听这首《朋友难当》。 有一次这样陪你喝酒直到天亮。

谁能够扬帆没有风向，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我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用桨，谁能够扬帆没有风向，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我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 这首《朋友》是1986年齐秦的老歌，陈小霞作词作曲，收录在齐秦当年所发行的专辑《出没》里头。对，你没有听我前面说错，无印良品是后来的翻唱。在这首歌里面有这样的歌词：谁能够划船不用桨，谁能扬帆没有风向，谁能够离开好朋友。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概念，就是朋友多了路好走，出门靠朋友这些想法。鲁迅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也叫《朋友》，不过呢这段文字他没有详细描写他身边谁谁谁长什么样子，或者干了什么事情，我们之间的友谊怎么样。我觉得那段文字读完了之后，大概也就是出门靠朋友心存一点善意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吧。鲁迅的这篇文章《朋友》出自于花边文学，最初发表于1934年5月1号的《申报自由谈》。文章太长，我不可能在节目当中全读。开场大概的意思，通过我的了解，大概是什么呢？他喜欢看魔术，但是知道魔术的这些小窍门，就是怎么变的之后，他就不感兴趣了。后来他又喜欢看电影，但是后来呢，他又知道电影是怎么拍出来的，他也没有兴趣了。那这些从业者因此他就觉得好像失去了很多市场，那些揭秘人心里怎么想的，他在里面也详细的分析了一下。我的理解可能有一些偏差，对于前面的这些描写，那如果你读过这段文字，千万不要因为我前面的解读而来炮轰我。我们今天要分享到的读到的是这段文字的最后一段，他说变戏法的时时拱手道，出家靠朋友，有几分就是对着明白戏法底细者而发的，为的是要他们不来揭穿西洋镜。朋友以义何者也，但我们向来常常不做如此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把鲁迅的这段文章《朋友》找出来看一看。出门靠朋友，保不齐哪一天收音机前的你也需要陌生人的帮助，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境遇，请随时随地保留一颗善良的心，因为人生何处不相逢。我们来听陈慧娴的这首老歌。 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 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过，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默默承受际遇，某月某日慰问警方，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路，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过，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默默承受际遇，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重拾往事，无奈重遇那天存在永远，下方的晚空更是遥远，谁在黄金海岸，谁在风 好像我最近不止一次的播这首歌，相当动听。我个人觉得它是一首足以传世的经典之作，甚至有一种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滋味。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人生何处不相逢》，是陈慧娴1988年的专辑《秋色》中的一支音乐作品，简宁作词，罗大佑作曲。对，他的版本我也时常在节目当中播，时常在节目当中说，周华健的《最真的梦》。人生何处不相逢，他的意思指的是人与人分手之后总是有机会再次见面的，所以我想借着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朋友这档节目，提醒收音前的每一位，请善待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保不齐哪一天你们分手之后又有机会在哪儿见到，甚至还有合作，甚至还有其他事情发生。另外就是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还特别研究了这句话，它最早是出自于晏殊的《敬你缘》这首诗，而当今学者们普遍认为它出自于欧阳修的《归田路》，还有很多很多出入啊。我整理了一下，后来仔细想恍然大悟，我们不是一个做学问的节目，我们是一个轻松听歌的节目，所以不必非得把那么多出处全部一一的说出来，全部一一的给大家背出来。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何必曾相识，不必那么纠结。我们今天这个时间送上最后一支音乐作品，周华健所演唱的《朋友》。但愿收音前的每一位在你的人生旅途当中都可以遇到三五好友一直陪伴你。祝你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这些年